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家政就找管家帮，月嫂、育婴师、保姆、保洁，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87.6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老公，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，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。董酒窖藏系列，好喝醒酒快，4009196188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，拍案。 书里书外，人间百态。北平的七 年，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终于 说古论今，世道人心，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拍案惊奇， 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我不是完美的丈夫，所以你也不必是完美的妻子。我不是完美的小孩，所以你也不必是完美的母亲。不惑之年的二胎母亲与青春期女儿的共同成长史，老妈有喜正在播出，作者蒋离子，演播阿达、周健。 许梦安、李静和兰香几个人正在聊着呢，老贾过来了，他一双眼睛肿着，愣头愣脑的冲到了许梦安跟前。大姐， 嗯， 我明天就把欣欣和孩子接回去。 老贾不急的，反正爸妈这里啊还算宽敞。好在许家小院真的还算宽敞，大大小小共有4间卧室。如今许梦欣住了一间朝南的，这里本来就是她的闺房，她出嫁后仍然保留着，许母每天必是要打扫的，谁知道小女儿什么时候又会哭哭啼啼跑回娘家来呢？李云街和兰香同住一间，这间卧室比许梦欣的那间小，也没那么敞亮，算是许梦安之前的闺房。保姆张姐带着小西瓜住在李云街他们隔壁那间，再有一间就是许父和许母的。许母在自己屋里支了张小床，这小床是给熊熊住的。 老贾笑着说： 哈，不，姐，不能再给爸妈添堵了。你们坐着，我这去欣欣屋呢，然后我陪着她。万事都有我啊。 唉， 李静叹了口气说道： 嫁给你啊，这欣欣有福气。有福气还得惜福呢。 这话是兰香说的，李静剜了兰香一眼，兰香借着要去打水，哧溜给跑了个没影。既然都还能喘气，这日子总是要过下去的，无非是能走的继续往前走，这走不动的先停下来歇一歇。老贾把许梦欣和孩子们接回了家，保姆张姐自然也跟了过去。快小半个月了，倒也相安无事，还没发生过需要许梦安他们去救火的事情。即便如此，许梦安还是每隔两天就去妹妹家一趟。 李云街仍然住在许家小院， 兰香每天都会在微信上向许蒙安报备着孩子的情况，放学回来开不开心，晚饭吃了多少，功课写到几点，如此等等，事无巨细。许梦安便跟李林开玩笑说，这兰香之前到底是搞情报工作的，果然十分专业，不同的是兰香之前是为李静服务的，现在呢，兰香在为许梦安服务。 这天许梦安拿到了无创 DNA 基因检测的报告，一切无虞，就等过段时间做排除畸形胎儿可能的检查了。他给李林打了电话，李林提出在外面搓一顿以示庆祝，想来他也是吃怕了李静那些养生菜了，想调剂调剂。两个人商量了一下，由李林出面给李静打了个电话，就说晚上他们夫妻俩都要加班，不回家吃饭了。夫妻俩在餐厅见面时都忍不住觉得有些好笑，这吃顿饭怎么还弄得像秘密接头似的。 等上菜的时候，许梦安掐指一算，两个人单独约会吃大餐这种事好几年都没有过了，平日里要么是一家三口出来吃饭，要么就是大家庭的聚会，再不然就是朋友聚会，二人世界已经是一个离着他们特别遥远的名词了。 这家餐厅其实是李林胡乱选的，毕竟不管在哪儿吃都比喝家里那些个清汤寡水要强得多。没想到的是餐厅的环境和菜色都还不错，不知不觉间竟营造出了些许浪漫的色彩来。李林不禁感慨，这里啊还挺有情调的啊。 是啊，菜也不错哈。 浪漫情调这些词跟二人世界一样，是早就跟这对老夫妻沾不上边的东西，不再是他们生活的必需品。他们不会再扯着嗓子去问对方你到底还爱不爱我，也没有人费尽心思要给对方什么惊喜，没有惊吓就不错了，别说什么惊喜了。他们只是肩并肩走着，有时候被生活推着走，有时候被对方拉着走。 许梦安举起了装满柠檬汁的水杯，这段时间你辛苦了。 李林也举起了他的红酒杯，笑着说，你最辛苦。这顿饭李林聊了好些他学术上的新研究，以往总嫌这些话题枯燥乏味的许梦安居然也耐心地听他讲了。而不太爱发牢骚的许梦安也抱怨起了他工作上的种种，比如黄思思和林美川如何手段了得，这个明里暗里给许梦安施压等等。接着就是给彼此打气，还捎带着回忆起了美好的过去，都快说到他们刚谈恋爱那会儿了。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不知谁把话题一带又带回了家长里短。 就这样不知不觉他们俩说起了李静，不免一阵唏嘘，这个姐姐如今已完完全全把这当成了自己的家，虽然在许梦安的一再坚持下那些花里胡哨的窗帘总算是换下了，但是吧，李静可不会让他自己闲着呀，好些个事惹得李林都不堪其扰了，许梦安还要反过来去劝他。我说他和姐夫的事我问了，问他接下来是怎么考虑的，哎，你猜他怎么说？ 我哪知道啊。 他说就这么过也挺痛快的，谁也不用管谁，图个自在。哎，对了，这事儿啊他们现在还瞒着华华，华华呢还以为父母的感情仍然很好，不知道他们分居了。 哎呀，这分居不是个事儿啊，瞒着孩子也不是个事儿吧。 姐和姐夫啊现在就属于什么呢，他们谁也不给对方台阶下，谁也不服软，要我看他们也没到了非要分开不可的地步，咱俩再想想办法吧。 嗯，欣欣那边刚消停你就开始张罗姐的事儿，要我说 你也是闲不住的。 哎，我不张罗，等着你张罗啊。他们俩要真的离婚了，我想第一个崩溃的就是你爸。你爸70多了，要出点什么事儿，你说怎么办呢？ 行行行，我全力配合。 呵，真够敷衍的，有你这样当弟弟的，那可是你亲姐呀。 有你这样的弟媳妇就够了。 来。 我在夸你呢。哎，怎么样，心里直乐吧？想笑就笑啊，别绷着呀。 那我说这顿案子那么贵呀，我可笑不出来。 哎，我请你还不行吗？用我的私房钱请。 那还差不多。 李林买完单走出餐厅，两人上了车。为了让细节更饱满，李林还编排了一个他打不到车让许梦安去学校接他的故事，打算用来搪塞姐姐李静的盘问。没想到等回了家才发现，李静根本就没功夫也没心情盘问他们，因为李静的老公也就是他们的姐夫欧阳大医生过来了。他们进门前，李静跟欧阳似乎在说什么，听得动静，那两个人立刻就收了声。 哟，姐夫，你怎么来了？ 欧阳笑着说：“啊，我来这边开会，想说来拜访一下你们，没想到你们都不在家啊。”年过50的欧阳，头发已经白了一大半，但正是这些白发让他平添了不少风度。再看他穿着，茶色衬衣外面是一件简单的黑色夹克，搭配着同色系的牛仔裤，脚下是茶色反皮绒休闲皮鞋。这一身看似平常，却拿捏住了恰到好处的沉稳和雅致，本身的气度和服饰的加成，让身形细瘦的他显得特别有精神。 许梦安听李玲说过，说当年李静觉着欧阳其貌不扬，本是不太想嫁的，可是现在看来，云杰爷爷看问题确实长远，老头子认准了这个女婿，不仅仅是因为欧阳为人可靠，还看中了他身上各个方面的可塑性。 李林、孟安，花花妈这些天给你们添麻烦了啊。 欧阳是个极度重礼节的人，说这话的时候他早就站了起来，眼看就要鞠躬了。 李玲连忙阻止： 哎，别姐夫啊，哎，千万别这么说，快坐坐坐坐啊。好，我坐，那你们也坐啊，都坐下来。我呢有些话要说，刚好要跟你们大家都说一说。 欧阳摆着手，在这摆手间既有云街爷爷的仙风道骨范儿，还有着不容他们拒绝的威严。那两口子忙坐下，心里其实都在打鼓，不知道欧阳到底要跟他们说什么。 许家小院，李云街在房里写作业，他一边咬着笔头，一边不耐烦地翻着书本，看起来心事重重。手机响了，他划了通话键，却没有马上说话，而是打开房门，环顾了一下四周，将房门反锁上，然后才轻声对着手机说：“情况怎么样了？” 电话另一头是刘思明的声音：“ 不怎么样啊。”“ 你知道我外婆家在哪儿吗？”“ 我当然知道啊，你要请我来玩啊？”“ 你，我是说。”你到外婆家的巷子等我，我半小时后出来，咱俩见面说啊。 哦，那你小心点啊。哦，还有晚上凉，记得穿厚点啊。 哎，知道了。 等许梦安和李林坐定，两个人才发现李静一直低着头。欧阳清了清嗓子说道：“ 我18岁高中毕业后就跟着父亲学医。” 说到父亲这个词的时候，欧阳的眼里多了几丝敬仰。 老爷子觉得我人不笨，勉强算是个可造之才，将他的医术倾囊传授于我。 还送我去医学院深造。当然，我最感激的是，老爷子把最疼爱的女儿交给了我，让我有了自己的家庭。 本是沉默的李静突然打断了欧阳的话：“行了吧，别假惺惺的了啊。”许梦安连忙说：“姐，你先让姐夫把话说完呢。” 我欧阳建国，自问从未做过对不起老爷子、对不起李家的事。可是你们的姐姐，见笑了，有些话其实不应该跟你们说的。不过既然你们都已经知道了，我又何必再遮遮掩掩。我和华华妈分居的事，我之前跟孟安说过，可是你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分居吗？ 一旁的李林好奇地问：“ 为什么呀，姐夫？”这就是问题所在，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哼，这还得问你的姐姐了。 许梦安和李林一起看向了李静，李静拢了下头发：“好，既然话都说到这一步了，索性啊就摊开来讲。”李云阶垫着脚从许富贵身边走过：“富贵，你可别叫啊，要是乱吼，信不信我把你给炖了。”许富贵本来好好的躺在院门边上恪尽职守的，没想到这小丫头居然想把自己给炖了，于是她轻轻呜咽一声，表示了自己的不满：“我出去一小会儿就回来，你乖啊，你别出来，别跟着我回去啊。”许富贵收回了前腿。 那等在巷口的刘思明看到了李云阶，兴奋地挥手：“哎，云阶，我在这儿呢。”以往刘思明只知道李云阶是班里最漂亮的，才艺又多，笑起来也好看。可是今天白天的一件事让刘思明开始佩服起了李云阶。他们晚上约在这里见面，也是跟那件事有关。今天白天的一幕刘思明永远也忘不了，李云阶呢，直到现在仍心有余悸。中午的时候，李云阶他们刚进食堂，王哲就急匆匆地跑了过来。王哲一指餐厅角落那堆人：“哎呀，那边吵起来了。”刘思明就问：“怎么回事啊？啊，谁跟谁吵啊？”王哲看起来很是着急：“301班的人堵着朱可心。” 一旁的何璐幸灾乐祸地说：“准是毛倩倩他们，朱可心活该。”李云阶抿着嘴唇：“毛倩倩怎么还没完没了了？这就叫痛打落水狗，谁让朱可心那么讨人厌？”你……李云阶话没说完，突然朝那个角落走去：“云阶，你想干什么？” 李云阶没有回答何璐，他跑得更快了。刘思明急忙追了上去，毛倩倩正往朱可心的饭盘里倒辣椒粉，只见白米饭上已经撒了满满一层。“ 学习那么辛苦，又要作弊，没少花力气吧？来，大家都是同学，我给你加点料，补充点营养。” 毛倩倩说着大笑起来，她边上的那几个女孩也都笑了起来。李云阶没跟毛倩倩他们打过交道，但他知道这群人在学校里很出名，像这种霸凌同学的事没少干过，只是他们以前霸凌的都是低年级生。“ 你们在做什么？” 李云阶开口说话了。“ 哟，这不是李云阶吗？来得正好，那让我们一起给朱可心补充营养。” 毛倩倩顺势递过了手中的装着辣椒粉的罐子。李云阶不知哪来的勇气，一下就把罐子拍打在地上。毛倩倩等人愕然，连朱可心都不可思议地看着李云阶。毛倩倩突然反应过来，瞬时怒目圆瞪：“ 李云阶，你有病吗你啊！” 刘思明赶了过来，他挡在了李云阶的身前：“有病的是你们，欺负同学算怎么回事啊？ 有没有搞错啊？朱可心可是陷害过李云阶的。刘思明啊，你少管闲事儿啊！” 话是这么说， 但是看到人高马大的刘思明，毛倩倩再没了底气。朱可欣是我们班的，你们欺负我们班同学，我就得管。哼！ 李云街连忙附和，对，我们要管的。跟毛倩倩一起的那几个女生连忙劝道，倩倩，我们走吧。嗯。等他们走远，李云街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 刘思明很是得意，怕什么，有我在呢啊，他们还能上天不成？ 这时何露也来了，他似乎气炸了，指着李云街，我说云姐，你吃饱了撑的。不是何露，我。何露根本不听李云街的解释，满脸愤怒地走了。再看那朱可欣，就跟没事人似的，用筷子拂去了白米饭上的辣椒粉，竟然还吃起饭来。朱可欣陷害了李云街，没有一句道歉。今天李云街又出手替他解了围，同样的没得到一声感谢，连李云街自己都觉得有些可笑，呵呵。 刘思明对李云街说，我觉得你做得对。 嗯？ 如果我是你，我也会这么干的，没别的，就是做人要仗义。做人要仗义，或许正是因为这句话吧，现在他们俩又要开始行侠仗义了。 今天是李云街他们组做值日，他发现了掉落在朱可欣课桌旁的一个纸团，摊开来发现上面写着几个洋洋洒洒的字，我走了。 刘思明就说，我呀借着去他家超市买了东西，问了他的妈妈，哎，阿姨还说朱可欣去同学家了，就朱可欣的情况，还有哪个同学愿意跟他来往啊？这不是明摆着撒谎吗？ 李云街被这个猜想给吓着了。你说朱可欣会去哪儿呢？他不会是…… 哎，云街，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啊？还找不找朱可欣了？ 找啊，当然要找。走。 哎，去哪儿找啊？ 我怎么知道？我也不知道呀。 老妈有喜，作者蒋离子，演播阿达、周健。午夜拍案惊奇，半点过后继续播出。 在黎明，你的脚步牵绊着路霜，如影随形是那狂乱的风，走在充满了陌生的时光，一步步吸住受过的伤，看不清那漫漫无常，如何相信真的能相信吗？门前这条小路就能走向安宁的家乡，他的平淡像丝绒在歌唱，也当时却也不声不响，唏嘘着在林中回荡。当黎明还披着轻轻的纱，当湖面上还燃烧着红霞，此刻的无声的喧哗，大地被光芒照得暖洋洋，成熟的苹果却一声不发，这里的黎明静悄悄。一颗心啊，几颗热烈的心啊，怎会在泥泞的雾中模糊最初的方向？为他寻找那灿烂的曙光，来把。

就是违法。 啊，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昆明湖上被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碑，飞过西山金雪碑，顶着雪花转雪球，打着嘎嘎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。山腰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霄拳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文艺广播旁耳边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书里书外，人间百态。北平的漆夜，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终于 说古论今。世道人心，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拍案惊奇。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我不是完美的丈夫，所以你也不必是完美的妻子。我不是完美的小孩，所以你也不必是完美的母亲。不惑之年的二胎母亲与青春期女儿的共同成长史，老妈有喜正在播出，作者蒋离子，演播阿达、周健。 李静的丈夫欧阳突然来到了许梦安的家里，问许梦安他们是否知道李静夫妻分居的原因。许梦安他们怎么可能会知道呢？欧阳又说，其实连他自己都不知道。几个人看向李静，李静说， 好，既然话都说到这一步了，索性就摊开来讲啊。 短暂的沉默之后，李静继续说道， 这欧阳心里有李家，有医馆，有老爷子，有华华，他心里有好多事儿，好些个人，只是啊，独独没有我。 许梦安瞬时理解了这句话的含义，所以他也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接话。 姐， 李林认为这个时候欧阳是应该站出来为他自己辩解的，就说道，姐夫，你倒是说几句啊。只见欧阳仍是在那微笑着，他保持着良好的风度。我不懂。 你不懂没关系，就是因为你不懂，所以我才会跟你分居的。 你这样，你这样我就更费解了。华华妈，你…… 李静一下站起来，狠狠地看向了欧阳。华华妈，华华妈，我没有名字吗？ 欧阳也站了起来，顺手拿起了他的手包。我本来以为当着李林夫妻的面，我们可以开诚布公的冷静的谈一谈，你要还是这样，我觉得今天的谈话可以结束了，就到这里吧。 哎，姐夫，姐夫别急着走啊。 李静这下怒了， 让他走，又不是我让他来的，我是欧阳建国，现在你就滚。 李林想送一下欧阳，都被李静给拦住了。欧阳一边说着见笑打扰，一边退到了门外。听到房门关上的声音，李静颓然坐下。 灯光下，李静的圆脸泛着层银白的亮，只是再亮 也阻止不了衰老和地心引力。他有了深刻的鱼尾纹，恼人的三下巴，360度环绕立体的颈纹。不过他的眼神仍然清澈。许梦安小声地安抚，姐别想太多了，早点睡吧，让我一个人待会儿好吗？好好。许梦安忙拉了李林，两口子去了主卧。 已近12月的 H 城，夜里凉意十足。李云街拉紧了外套，紧紧地跟着刘思明。两个人一路行走在大街上，他们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生活的这座城市是如此巨大，巨大到让他们像一对无头苍蝇，只是到处乱转。最后他们决定去朱可欣的家里，跟可欣的妈妈说明情况。 朱可欣妈妈听完孩子们的说辞，一开始是不信的，只是一个劲儿地给女儿打电话。要是朱可欣的手机能打通，李云街他们也不用费这个劲儿了。 不可能的呀，可欣一直很乖的，怎么可能会离家出走呢？啊！ 可欣的妈妈说着，疯了似的跑上了二楼。过了2分钟，她几乎是滚下楼梯的，大叫着。 他真的走了，他连换洗衣服都带上了，他真的走了。 不知怎么听到朱可欣有带换洗衣服，李云街倒是宽心了些，最起码那句我走了是这种走，而不是那种走。刘思明说道，阿姨，他能去哪儿呢？你好好想想。 车站，车站。 哪个车站啊？是汽车站还是火车站？ 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 李云街走过去说， 阿姨，你得冷静，你是最了解朱可欣的。汽车，对了，晚上有一班汽车是去那儿的，快，现在还来得及。 朱可欣的妈妈眼睛都红了，整个人的状态是崩溃的。 刘思明，快去叫车啊！ 刘思明刚掏出手机，就接到了思明妈妈来的电话。那思明的妈妈一听说这件事，就赶紧让自家老公开车过来。幸好刘思明跟朱可欣家离得很近，思明的爸爸10分钟后就到了。在车上，从可欣妈妈断断续续的叙述中，大家了解到朱可欣应该是打算回老家找他爸爸。朱可欣的父母已经离异多年，朱可欣的爸爸早就在老家组建了自己新的家庭，这些年别说抚养费了，爸爸一次都没有来看过朱可欣。朱可欣的妈妈一边哭一边絮叨着，她的心真的要被女儿给伤透了，自己含辛茹苦独自把女儿养大，为了她几乎倾尽所有，没想到女儿一句话不说就去找她那个不负责任的爸爸了。 这孩子到底怎么了？我对他那么好，恨不得把自己的心掏给他，你说他是说走就走，连个招呼都不跟我打呀。 朱可欣妈妈的眼泪怎么都止不住，李云街在旁边小声劝慰， 阿姨别哭了，我们一定能找到朱可欣的。为了省人工，小超市我只请了一个人跟我两班倒，累得我自己一身的毛病都不敢去医院检查，不指望别的，就指望可欣能够考上重点高中，将来再考个好大学，有份好工作。他作弊我都没舍得骂他，想着他改了就好，那么多人为他求情，就是希望他能改过。这孩子没良心啊，辜负了我也辜负了你们呢。 听着可欣妈妈的絮叨，拉着可欣妈妈粗糙的手，李云街的鼻子直泛酸。众人到了汽车站，果然发现那朱可欣挤在检票口，马上就要上车了。不管可欣妈妈多么声嘶力吼，朱可欣就跟什么都没听到似的，她甚至还戴上了耳机。思明爸爸一个翻身就越过了围栏，大踏步朝朱可欣走去。 兰香发现李云街不在时，已近晚上11点。 自从许梦欣回家后，李银坚便搬到了许梦欣之前住的房间，不再跟兰香挤一间。兰香的特工工作也略比以前费劲些了，可是他绝对不是知难而退的人，所以兰香借着送夜宵为由，想了解一下李云街的动态，敲了敲门，门内无人回应。他赶忙爬窗口去看，被子里鼓鼓囊囊的，难道这孩子已经睡着了吗？不会呀，往常这个点儿，李云街应该还在复习功课呢。兰香拿了这间房的钥匙，轻手轻脚走了进去，到床边一看，好吧，被子里哪有人呢？塞着的分明是衣服和枕头，这可是重要情报，而且十万火急，万一李云杰要是出了什么事儿，兰香他也担待不起呀。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，兰香迅速地拨通了许梦安的电话。 汽车站里，朱可欣知道自己躲不过了，只是淡淡地摘下了耳机，跟着思明爸爸往外走。等在不远处的可欣妈妈按捺不住了，冲上去就要打女儿。朱可欣走得飞快，早早就把脸凑了过去。 打吧，给我来个痛快的，嗯。 可欣妈妈的手在空中绕了绕，终是垂了下来，转而紧紧抱住了女儿。 你这是要我的命啊你！ 思明的爸爸看着来往的吃瓜群众，忙说：“哎呀，别看了，别看了。这个可欣妈妈，咱们有什么话回去再说啊。” 李云街在一旁附和着：“对对对，阿姨，先回家啊。”就在这时，朱可欣推开了妈妈，走到李云街跟前。我说：“怎么哪儿都有你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”我看到你写的纸条了，我以为你要。朱可欣冷笑着，甩手就将李云街手里捏着的手机拍落在地。你记住了，以后我的事不用你管。 刘思明一看这架势，还了得，飞身上前护住了李云街。他没留神，一脚踩在了那只掉落的手机。 可欣妈妈忙道歉，一个劲儿地冲李云街点头哈腰。朱可欣拉过了妈妈，还不快走，还不嫌丢人。 刘思明捡起了被他踩破的手机，递给了李云街。李云街的眼睛都红了，隐隐有泪光，只是倔强的不让眼泪流出来。思明的爸爸说：“哎呀，这人找到了，你们俩也算做了件好事。哎，快走吧，云姐，我送你回去。” 许梦安刚把车开到巷口，就遇到了送李云街来许家小院的思明爸爸和刘思明。云姐，你去哪儿了？打你手机也不接。许梦安连忙下车。 李林更是迅速地跑到了李云街跟前，只见女儿神情颓然，手里还拿着已经被摔破的手机。思明爸爸拉住了许梦安，把事情前因后果都跟他讲了一遍。 等他们父子俩走了，李云街自顾自往巷子里走，许梦安两口子跟了上去。兰香开的院门，他听了许梦安的话，不许惊扰许家二老，只得在这里等消息。他看到许梦安和李林来了，也看到了他们拖着的小尾巴李云街。 啊，云姐呀，你可算是回来了，急死我了，急死我了。 小声点，兰香。许梦安连忙说：“我们进来再说吧。”啊。 许富贵本是趴在一边的，见了李云街便直往他身上扑。李云街蹲下来抱着许富贵的臭脑袋，眼泪终究是憋不住了。这一天折腾下来，李云杰想不明白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。 兰香啊，你看着去弄点吃的，清淡点就好啊。 兰香关了院门，点着头。 嗯，要馄饨皮，肉馅也是现成的，我包几个馄饨。哦，白天还熬了猪油，可香了，放点点猪油和葱花，再弄点点碎油渣，味道美着嘞。 李云阶回到了房间，父母也跟了进来。 刚才思明爸爸把情况都跟我说了，云姐，今天这件事你做得很棒，只是啊，如果在你出门前能先跟我们说一声那就更好了啊。 徐梦安就坐在床边，这里是妹妹的闺房，姐妹俩都没出嫁的时候，徐梦安总爱在这里待着，姐妹俩闲聊说笑，度过了一个个有趣的夜晚。当然他们也经常吵架，那个现在还摆在床头的相框底部微有些开裂，就是有一次他们吵架的时候妹妹随手摔破的。相框里放着的是他们姐妹俩的合影。 老妈，李云阶终于说话了，甚至还叫了声老妈，我觉得自己很可笑。 李林接嘴说，怎么了？是不是还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？ 李云阶坐到椅子上，吸了吸鼻子。白天有人欺负朱可心，我看不过去，帮了他，他连一句谢谢都没有，看起来还有些埋怨我多管闲事。晚上这事他就更生气了，我是不是真的多管闲事了？嗯。许梦安顿了顿，才缓缓说道，那妈妈问你，如果今天这事儿发生在别的同学身上，你还会管吗？ 会的吧，会的。 为什么要管呢？ 欺负同学这种事我最痛恨了，还有离家出走也是不对的，他就这么走了，他妈妈得有多伤心啊。 嗯，你管这些事儿是因为你有正义感，你善良，并不是为了得到谁的感谢和报答，妈妈这么理解对吗？ 李云杰歪着脑袋想了一会儿，嗯，是的。 那不就行了吗？妈妈给你讲过的那个故事你忘记了？ 丛飞叔叔吗？ 对，丛飞叔叔的故事。他是一位了不起的慈善家呀，也是妈妈最佩服的人之一。他帮助了无数人，患病后还立下遗嘱，要将自己的眼角膜捐献出来。我们做不了慈善家，但是我们都应该心存善意。我们做任何事要先问问自己的这儿。许梦安指指自己的胸口，问问我们的内心值不值得，不是用一句感谢或者一些回报来衡量的。 所以你们家委会联名为他求情也是因为这个吗？ 可以这么说，但也不仅仅是因为这个呀，确切地说可能是因为我也是母亲吧。可惜妈妈付出了太多，她比我辛苦也比我伟大，我呢想为她做点什么，但是这事儿我没考虑到你的感受，是我不对。 你要是早就跟我说这些，我也就不会那么生气了。 通过今晚，李云阶终于知道可心妈妈有多么的不容易了。 李林在一旁乐了，你妈呀倒是想说来着啊，可你也没给她机会嘛。 许梦安继续说，还有朱可心，初一初二的时候他的成绩一直特别稳定，也很刻苦，这作弊呢只是他一时糊涂的举动，学校应该给他机会改正错误的，如果直接给记了大过，他可真的就毁了，往后啊你们还是得拉他一把。 这时候兰香端着托盘进来了，托盘上放着三碗馄饨。 哦，都饿了吧，来来来，赶紧吃赶紧吃哦。 许梦安取过一碗馄饨递到了女儿手里。 那妈妈跟你说声对不起，我不该冤枉你作弊，也不该那么情绪化。 看在馄饨的份上，我就原谅你好了。 等到周六下午，李云阶就回家了。 许父和许母当然是不舍得，拉拉扯扯一直送外孙女到了巷子口。李云街走在前头，二老跟着，后边是来接孩子的许梦安和李林，连许富贵都出动了。这架势，街坊邻里还以为李云街要出国念书了。家里没什么变化，只是姑姑好像不再那么啰嗦了，话都变少了。不过这样也好，省得他老是念叨。到了晚饭时间，李云杰提着小心脏，就怕姑姑又给整些什么养生汤养生菜，可没想到餐桌上竟然有他最爱的炸鸡。吃了饭，李云杰进屋写作业，老妈神神秘秘地溜了进来。许梦安微笑着拍了拍他手里的纸袋， 哎，我给你看看小葡萄的照片啊。嗯， 什么照片呀？ 是这样的，今天上午我去医院做了四维彩超。说着，许梦安掏出纸条，喏，这就是我们的小葡萄，医生说葡萄非常健康。什么呀，照片上的明明就是个小肉团儿。许梦安笑着说，来，云杰看看，这个是小葡萄的手，这个是脚，还有这个是鼻子，挺挺的，很像你的。 妈，隔着肚皮拍的。 对呀。 李云杰看向老妈的肚皮，葡萄在肚子里面也是这样，闭着眼睛睡大觉， 睡醒了也闹腾，也会动。你伸手跟葡萄打个招呼试试看。 我还是算了吧，这样蛮奇怪的。 来吧。 老妈拉过李云街的手，放到了他隆起的肚皮上。李云街暗自惊讶， 哎呀，老妈的肚子已经挺大的了，我跟葡萄又不熟，怎么打招呼呢？ 李云街不敢用力，只是将双手轻轻地放在老妈肚皮上，就跟抚摸外婆那只青瓷花瓶一样。随便说点什么呗。 嗯，你好。 多说几句嘛。 这样打招呼还是有点怪，算了吧。啊，等等，动了，小葡萄睡醒了。 这是胎动。 许梦安说这句话的时候显得很温柔，这种温柔李云街已经很久没在老妈脸上看到过了。 许梦安仍然记得她怀李云街时第一次体会到胎动的感觉，她的身体里住着一个生命，这个生命正通过胎动展现着活力，更是属于他们之间的联系，像信号，不是暗号，是只有他们之间才懂得的暗号。 老妈有喜，作者蒋离子，演播阿达、周健，编辑海燕，录音师张笑音、马笑语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哦嘿妈妈，那天你再次为我悄悄流下泪，你可知道它已化作伤痛，滴滴落在我心扉，永远都不会忘记。你看我是那男生。心深处一直有个画面，黄昏的树，我靠在窗户读着你和我的书，书中的我总是一个人的独处，温柔的

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。